第二十七回，滴翠亭杨妃戏彩蝶，埋香冢飞燕泣残红。话说林黛玉正自悲泣，忽听院门响处，只见宝钗出来了。宝玉袭人一群人送了出来，待要上去问着宝玉，又恐当着众人问休了宝玉不便，因而闪过一旁，让宝钗去了。宝玉等进去关了门，方转过来，犹望着门，洒了几点泪，自觉无味，方转身回来，无精打采的卸了残妆。紫鹃、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，无事闷坐，不是愁眉便是长叹，且好端端的不知为了什么，长长的便自累到不甘的。先时还有人解劝，怕他思父母想家乡受了委屈，只得用话宽慰解劝。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，把这个样儿看惯，也都不理论了，所以也没人理，由他去闷坐，只管睡觉去了。那林黛玉倚着床栏杆，两手抱着膝，眼睛含着泪，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，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，一宿无话。至次日，乃是四月二十六日。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，上古风俗，凡交芒种节的这日，都要设摆各色礼物，祭奠花神。言芒种一过，便是夏日了，种花皆谢，花神退位，需要践行。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，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。那些女孩子们，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，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毛精状的，都用彩线系了。每一棵树上，每一枝花上，都系了这些物事。满园里袖带飘飘，花枝招展，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，艳妒莺残，一时也道不尽。且说宝钗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李纨、凤姐等，并巧姐、大姐、香菱与众丫鬟们在园内玩耍，独不见林黛玉。迎春应说道：“林妹妹怎么不见？好个懒丫头，这会子还睡觉不成？”宝钗道：“你们等着，我去闹了她来。”说着便丢下了众人，一直往潇湘馆来。正走着，只见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也来了，上来问了好，说了一回闲话。宝钗回身指道：“他们都在那里呢，你们找他们去吧，我叫林姑娘去就来。”说着便微移往潇湘馆来，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。宝钗便站住，低头想了想，宝玉和林黛玉是从小一处长大，他兄妹间多有不必嫌疑之处，嘲笑喜怒无常。况且林黛玉素习猜忌，好弄小馅儿的，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，一则宝玉不便，二则黛玉嫌疑。罢了，倒是回来的妙。想必抽身回来，刚要寻别的姊妹去，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，大如团扇，一上一下迎风翩跹，十分有趣。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，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，向草地下来扑。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，来来往往，穿花夺柳，将欲过河去了，倒引得宝钗蹑手蹑脚的，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，香汗淋漓，娇喘细细。宝钗也无心扑了，刚欲回来，只听滴翠亭里边 七喜沙叉有人说话。原来这亭子四面俱是游廊曲桥，盖造在池中水上，四面雕楼格子糊着纸。宝钗在亭外听见说话，便刹住脚往里细听，只听说道：“ 你瞧瞧这手帕子，果然是你丢的那块，你就拿着，要不是就还云二爷去。” 又有一人说话：“ 可不是我那块，拿来给我吧。” 又听到：“ 你拿什么谢我呢？难道白寻了来不成？” 又答道：“ 我既许了谢你，自然不哄你。” 又听说道：“ 我寻了来给你，自然谢我，但只是捡的人，你就不拿什么谢他？” 又回道：“ 你别胡说，他是个爷们家，捡了我的东西，自然该还的，我拿什么谢他呢？” 又听说道：“ 你不谢他，我怎么回他呢？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说了，若没谢的，不许我给你呢。” 半晌又听答道：“ 也罢，拿我这个给他，算谢他的吧。你要告诉别人呢，须说个事来。” 又听说道：“ 我要告诉一个人，就长一个钉，日后不得好死。” 又听说道：“ 哎呀，咱们只顾说话，看有人来悄悄的在外头听见，不如把这格子都推开了，便是有人见咱们在这里，他们只当我们说玩话呢。若走到跟前，咱们也看得见，就别说了。” 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，心中吃惊，想到：“ 怪到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，心机都不错。这一开了，见我在这里，他们岂不臊了？况才说话的语音，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。他素昔眼空心大，是个头等刁钻古怪的东西。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，一时人急造反，狗急跳墙，不但生事，而且我还没去。如今便赶着躲了，表也躲不及，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。” 犹未想完，只听咯吱一声，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，笑着叫道：“ 平儿，我看你往哪里藏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故意往前赶。那亭内的红玉坠儿刚一推窗，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往前赶，两个人都唬正了。宝钗反向他二人笑道：“ 你们把林姑娘藏在哪里了？” 坠儿道：“ 何曾见林姑娘了？” 宝钗道：“ 我才在那河边看见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儿，我要悄悄的唬她一跳，还没有走到跟前，她倒看见我了，朝东一绕就不见了，别是藏在这里头了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，抽身就走，口内说道：“ 一定是又钻在山子洞里去了，一见蛇咬一口也罢了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走，心中又好笑：“ 这件事算遮过去了，不知他二人是怎样。” 谁知红玉听了宝钗的话，便信以为真，让宝钗去远，便拉坠儿道：“ 了不得了，林姑娘蹲在这里，一定听了话去了。” 坠儿听说，也半日不言语。红玉又道：“ 这可怎么样呢？” 坠儿道：“ 便是听了，管谁心疼，各人干各人的就完了。” 红玉道：“ 若是宝姑娘听见，还倒罢了，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，心里又细，她一听见了，倘或走漏了风声，怎么样呢？” 二人正说着，只见文官、香菱、思琪、世书等上亭子来了，二人只得掩住这话，且和他们玩笑。只见凤姐儿站在山坡上招手叫，红玉连忙弃了众人，跑至凤姐跟前，堆着笑问：“ 奶奶喜欢做什么事？” 凤姐打量了一打量，见她生得干净俏丽，说话知趣，应笑道：“ 我的丫头今儿没跟我进来，我这会子想起一件事来，要使唤个人出去， 不知你能干不能干，说得齐全不齐全。 红玉笑道， 奶奶有什么话只管吩咐我说去，若说得不齐全，误了奶奶的事，凭奶奶责罚就是了。 凤姐笑道， 你是哪位小姐房里的？我使你出去，她回来找你，我好替你说的。 红玉道， 我是宝二爷房里的。 凤姐听了笑道， 哎呦，你原来是宝玉房里的，怪道呢，也罢了，等他问我替你说。你到我们家去告诉你平姐姐，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底下放着一卷银子，那是160两给绣匠的工价，等张才家的来要，当面称给他瞧了，再给他拿去。在里头床头间有一个小荷包拿了来。 红玉听说撤身去了，回来只见凤姐不在这山坡子上了。因见思琪从山洞里出来，站着系裙子，便赶上来问道， 姐姐，不知道二奶奶往哪里去了？ 思琪道， 没理论。 红玉听了，抽身又往四下里一看，只见那边探春宝钗在池边看鱼。红玉上来陪笑问道， 姑娘们可知道二奶奶哪去了？ 探春道， 往你大奶奶院里找去。 小红听了才往稻香院来，顶头只见晴雯、碧痕、紫鹃、麝月、世书、入画、婴儿等一群人来了。晴雯一见了红玉便说道， 你只是疯吧，院子里花也不浇，巧也不喂，茶炉子也不笼，就在外头逛。 红玉道， 昨二爷说了今儿不用浇花，过一日浇一回吧，我喂巧的时候姐姐还睡觉呢。 碧痕道， 茶炉子呢？ 红玉道， 今儿不该我笼着班，有茶没茶别问我。 起现道， 你听听他的嘴，你们别说了，让他逛去吧。 红玉道， 你们再问问我逛了没有，二奶奶使唤我说话取东西的。 说着将荷包举给他们看，方没言语了，大家分路走开。晴雯冷笑道， 怪道呢，原来爬上高枝去了，把我们不放在眼里，不知说了一句半句话，明儿杏儿知道了不成了，就把他兴得这样，这一遭半遭的算不得什么，过了后还得听呵，有本事从家出了这园子，长长远远的在高枝上才算得。 一面说着去了。这里红玉听说不便分证，只得忍着气来找凤姐儿。到了李氏房中，果见凤姐儿在这里和李氏说话呢。红玉上来回道， 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了，她就把银子收了起来，才张才家的来讨，当面称了给她拿去了。 说着将荷包递了上去，又道， 平姐姐叫我回奶奶，才忘儿进来讨奶奶的事下，好往哪家子去，平姐姐就把那话按着奶奶的主意打发她去了。 凤姐笑道， 他怎么按我的主意打发去了？ 红玉道， 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，原是我们二爷不在家，虽然迟了2天，只管请奶奶放心，等吴奶奶好些，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，吴奶奶前儿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来了，问奶奶好，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2丸延年神宴万全丹，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，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。 话未说完，李氏道， 哎呦呦，这些话我就不懂了，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。 凤姐笑道， 怨不得你不懂，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。 说着又向红玉笑道， 好孩子，难为你说的齐切，别像他们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，嫂子你不知道，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几个丫头老婆之外，我就怕和他们说话，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做2-3节儿，咬文咬字，拿着枪哼哼唧唧的，急得我冒火。他们哪里知道，先时我们平儿也是这么着，我就问他，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？说了几遭才好些儿了。 李公才笑道：“ 都像你泼皮破了户才好。” 凤姐又道：“ 这一个丫头就好，方才两遭，说话虽不多，替那口声就剪断。” 说着又向红玉笑道：“ 你明儿服侍我去吧，我认你做女儿，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。” 红玉听了扑哧一笑。凤姐道：“ 你怎么笑？你说我年轻比你能大几岁就做你的妈了？你还做春梦呢？你打听打听，这些人头比你大的大的赶着我叫妈，我还不理，今儿抬举了你呢。” 红玉笑道：“ 我不是笑这个，我向奶奶认错了辈数了。我妈是奶奶的女儿，这会子又认我做女儿。” 凤姐道：“ 谁是你妈？” 李公才笑道：“ 你原来不认得她，她是林之孝之女。” 凤姐听了十分诧异，说道：“ 哦，原来是她的丫头。” 又笑道：“ 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身来的，我成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一对夫妻，一个天龙，一个地哑，哪里成望养出个这么伶俐丫头来。你十几岁了？” 红玉道：“ 十七岁了。” 又问名字，红玉道：“ 原叫红玉的，因为重了宝二爷，如今只叫红儿了。” 凤姐听说，将眉一皱，把头一回，说道：“ 讨人嫌得很，得了玉的意似的，你也玉，我也玉。” 莹说道：“ 既这么肯跟，我还和他妈说，赖大家的如今事多，也不知这府里谁是谁，你替我好好的挑两个丫头我使。他一般答应着，他饶不挑，倒把这女孩子送了别处去，难道跟我必定不好？” 李氏笑道：“ 你可是又多心了，他进来在先，你说话在后，怎么怨得他妈？” 凤姐道：“ 既这么着，明儿我和宝玉说，叫他再要人去，叫这丫头跟我去，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。” 红玉笑道：“ 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，只是跟着奶奶，我们也学些眉高眼低，出入上下，大小的事也得见识见识。” 刚说着，只见王夫人的丫头来请，凤姐便辞了李公才去了。红玉回怡红院去，不在话下。如今且说林黛玉因夜间失寐，次日起来迟了，闻得众姊妹都在园中做见花会，恐人笑她痴懒，连忙梳洗了出来。刚到了院中，只见宝玉进门来了，笑道：“ 好妹妹，你昨儿可告诉我了不曾？叫我悬了一夜心。” 林黛玉便回头叫紫娟道：“ 把屋子收拾了，撂下一扇抽屉，看那大燕子回来，把帘子放下来，拿狮子野猪烧了香，把炉罩上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又往外走。宝玉见他这样，还认作是昨日中赏的事，哪知晚间的这段公案，还打工作揖的。林黛玉正眼也不看，各自出了院门，一直找别的姊妹去了。宝玉心中纳闷，自己猜疑，看起这个光景来，不像是为了昨日的事。但只昨日我回来的晚了，又没有见他，再没有冲撞了他的去处了。一面想，一面由不得随后追了来。只见宝钗、探春正在那边看贺舞，见黛玉去了，三个一同站着说话。又见宝玉来了，探春便笑道：“ 宝哥哥身上好，我整整的三天没见你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妹妹身上好，我前儿还在大嫂子跟前问你呢。” 探春道：“ 宝哥哥，你往这里来，我和你说话。” 宝玉听说，便跟了他，离了钗玉两个，到了一棵石榴树下。探春因说道：“ 这几天老爷可曾叫你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 没有叫。” 探春说：“ 昨我恍惚听见说老爷叫你出去的。 宝玉笑道，哪想是别人听错了，并没叫的。探春又笑道， 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吊钱了，你还拿了去，明儿出门逛去的时候，或是好字画，或轻巧玩意儿，替我带下来。 宝玉道，我这么城里城外大郎小庙的逛，也没见个兴趣精致东西，左不过是那些金玉铜瓷没处料的古董，再就是绸缎吃食衣服了。 探春道，谁要这些？怎么像你上回买的那柳枝边的小篮子，整竹子根抠的香盒，将泥豆的风炉，这就好了。我喜欢的什么似的，谁知他们都爱上了，都当宝贝似的抢了去了。 宝玉笑道，原来要这个，这不值什么，拿500钱出去给小子们管拉一车来。 探春道，小厮们知道什么，你捡那朴而不俗，直而不拙者，这些东西你多多的替我带了来，我还像上回的鞋做一双你穿，比那一双还加功夫，如何呢？ 宝玉笑道，你提起鞋来，我想起个故事。那一回我穿着，可巧遇见了老爷，老爷就不受用，问是谁做的，我哪里敢提三妹妹三个字，我就回说是巧我生日，是舅母给的。老爷听了是舅母给的，才不好说什么，半日还说何苦来，虚耗人力，作践绫罗，做这样的东西。我回来告诉了袭人，袭人说这还罢了，赵姨娘气得抱怨得了不得，正经兄弟鞋耷拉袜耷拉的没人看得见，且做这些东西。 探春听说，当时沉下脸来道，这话糊涂到什么田地，怎么我是该做鞋的人吗？环儿难道没有份力的，没有人的？一般的衣裳是衣裳，鞋袜是鞋袜，丫头老婆一屋子，怎么抱怨这些话给谁听呢？我不过是闲着没事儿做一双半双，爱给哪个哥哥弟弟随我的心，谁敢管我不成？这也是白气。 宝玉听了点头笑道，你不知道，他心里自然又有个想头了。 探春听说一发动了气，将头一扭说道，连你也糊涂了，他那想头自然是有的，不过是因为比剑的见识，他只管这么想，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，别人我一概不管，就是姊妹兄弟跟前，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，什么偏的竖的我也不知道。论理我不该说他，但忒昏聩的不像了。还有笑话呢，就是上回我给你那钱，替我带那玩的东西，过了两天他见了我也是说没钱使，怎么难，我也不理论。谁知后来丫头们出去了，他就抱怨起来，说我攒的钱为什么给你使，倒不给环儿使呢？我听见这话又好笑又好气，我就出来往太太跟前去了。 正说着，只见宝钗那边笑道， 说完了来吧，显见的是哥哥妹妹了，丢下别人且说踢几去，我们听一句儿就使不得了。 说着探春宝玉二人方笑着来了。宝玉因不见了林黛玉，便知他躲了别处去了，想了一想，索性迟两日，等他的气消一消再去也罢了。影低头看见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，紧重重的落了一地，应叹道， 这是他心里生了气，也不收拾这花来了，待我送了去，明儿再问着他。 说着只见宝钗约着他们往外头去，宝玉道， 我就来。 说毕，等他二人去远了，便把那花兜了起来，登山渡水，过树穿花，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来。将已到了花冢，犹未转过山坡，只听山坡那边有呜咽之声，一行数落着，哭得好不伤感。宝玉心下想到，这不知是哪房里的丫头，受了委屈跑到这个地方来哭。一面想，一面刹住脚步，听她哭道时， 花谢花飞花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，游丝软髻飘香屑， 落絮轻沾扑绣帘。闺中女儿惜春暮，愁绪满怀无事处。手把花锄出绣归，忍踏落花来复去。柳丝榆荚自芳菲，不管桃飘与李飞。桃李明年能再发，明年闺中知有谁。三月香巢已垒成，梁间燕子太无情。明年花发虽可啄，却不到人去梁空巢也清。一年360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。明媚鲜艳能几时，一朝漂泊难寻觅。花开易见落难寻，阶前闷杀葬花人。独倚花锄泪暗洒，洒上空枝见血痕。杜鹃无语正黄昏，何处归去掩重门。青灯照壁人初睡，冷雨敲窗被未温。怪奴底事被伤神，半为连春半恼春。连春忽至恼忽去，至又无言去不闻。昨宵庭外悲歌发，知是花魂与鸟魂。花魂鸟魂总难留，花自无言花自休。愿奴写下生双翼，随花飞到天尽头。天尽头何处有香丘，未若锦囊收燕骨，一抔净土掩风流。至本节来还节去，强于污闹陷渠沟。而今死去农收葬，未卜农身何日丧。农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农知是谁。试看春残花渐落，便是红颜老死时。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。 宝玉一听了不觉痴道，要知端详且听下回分解。